北京时间8点整。 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听众朋友，京津冀之声 FM 100.6，本期协同发展进行时与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 107.3运河之上节目并机播出，欢迎收听。 传承千年历史，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由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制作的运河之上，我是主持人黄燕。运河之上每天早上8点到9点播出，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京东第一村西集镇的尹家河。节目同时在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并机直播。尹家河村位于通州区的最东端，有着京东第一村的称号。这里呢，起源于元末明初，历经6个世纪。村史馆里头有一些有趣的展览，这里发生过哪些故事，经历了什么样的变迁？位于北京和河北的交界处，紧邻潮白河的交通要道又发挥着哪些作用？今天的运河之上就带您走进京东第一村，了解600年的发展史。好，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做客的嘉宾，是通州区西集镇尹家河村的书记王学森。王书记您好。 您好，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王书记今天一早也是从咱们村里头赶过来，辛苦了哈，来为大家做这场直播。我们今天呢也开通了视频的直播，在听听 FM 的首页，您找到城市广播运河之上节目的聊天室，然后呢点进去，右上角有一个摄像机的图标，您就能够看到我们现场的嘉宾了。同时呢，我们也请大家今天在聊天室一起来分享一个话题，您去过通州的哪些村史馆，或者是您对于通州的哪些村比较了解呢？也欢迎大家一块儿来跟我们分享。王书记，这个尹家河村啊是在通州的西集镇，被称为京东第一村哈。您先跟我们来说一说咱们这个村里的情况，为什么这儿会被称作京东第一村呢？ 这个咱们援引俺们西集的西集镇一句话，这个北京向东是西集，西集向东是尹家河村，咱们尹家河村这个坐落在咱们潮白河畔。村内是依这个姓和河这个而得名的尹家河。现在呢咱们居住人口啊这个1132人，土地的面积呢咱们有2900亩，村内的自然户啊有350户。这叫尹河，这咱们尹家河村的地理位置啊比较特殊。在咱们北京和河北的交界处。这个 要不是京东第一村呢，北京最东边了。 对，紧邻潮白河，咱们这京东第一村。曾呢咱们尹家河啊曾也是一处这个交通要道。且在咱们这个在咱们尹家河西集啊有一条主要的道路，这是咱们那个国防的战备路。 嚯！ 这个为了保障暂时这个交通运输通畅，道路这个解放前夕，这解放前啊，咱们这个通县，咱们的那些叫通县县委、县政府， 嗯， 和这个通县的这个那就是叫二区的区委、区政府都住在这儿。 嗯， 这个上世纪70年代的尹家河啊，他这个就说我们这基本情况，这农业的以农业为主， 农业为主，咱们这种什么的呀？ 种这个小麦啊、玉米、高粱， 哦， 就是主要是这个。 嗯， 这当时这个70年代农业学大寨， 嗯， 这个土地丰产丰收。这个还有这我们尹河呢，有着这个金麦穗儿，乌克兰的这个美誉。 哟，为什么呢？ 对，当时呢，通县这个学大寨的这个几次现场会啊， 嗯， 都是在我们村召开的。 可见您这儿这种粮食种的好。 嗯，这个咱们这儿呢，潮白河啊，这个就是说由这个土地的特殊性质， 嗯， 这个俺们这儿呢就叫这个蒙金叶潮。所谓这说什么叫这蒙金叶潮呢？就是，这是就是土地的一种特殊性质。 嗯，蒙古的蒙，金是黄金的金，夜晚的夜，潮水的潮，蒙金叶潮。 对，它这就适合呢这种一种特殊的地性，它就适合于种点小麦啊、玉米、高粱啊、豆类的，就适合于种点这个。所以因为这个呢，流淌出这个天下粮仓，流淌出金麦穗的美誉。 所以 就是60年代以对，60年代以后啊，就是逐步的，就是这个就是走向一点一点的，就是小型的一点的机械，就是转入这小型机械。正式的呢，就是七十年代以后，就是说加快的步伐大点， 嗯， 就80年代以后，就逐步的进入，就是说这个土地承包， 嗯， 这个责任制以后，就分到老百姓手中以后。这个逐步的进入机器化了，连片作业的机器化作业，哎，改革开放那就是机器化了，就比较就成这块就比较就是快了就。 哎，王书记，咱们这儿现在还种什么东西吗？ 现在咱们都是转入到这个平安造林了，绿化为咱们副中心添绿，局部的地方呢，就是有点这个大棚啊，像采摘这一类的， 嗯，蔬菜水果， 蔬菜水果啊。那，我们京东这个，您俺们吃俺们那个奶油的草莓， 啊， 相当的食味了呢，都是。 现在正是时候。 对啊，正是时候，马上就下来了。 马上就下来了。 嗯， 咱们尹家河村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呢？ 这个咱们村啊，这个有这个 是姓尹的人多才叫这个姓了吗？才叫这个名？ 对，姓尹的，哦，咱们这姓尹的，嗯，这个尹姓啊，和这个尹家河，这个就这河就是一河叫尹河，还有姓尹的来一河，这个取的这么一个尹家河的名。 嗯， 这尹姓啊，自福建漳州龙溪这72都村迁至这个。北京， 嚯， 迁到尹家河这儿，当时咱们这潮白河啊，不叫潮白河，叫强强河。 嗯， 在这个这现在就说潮白河吧，大伙儿都理解。 嗯， 在这西岸定居。 嗯， 完事儿呢，这个就是这个尹姓人呢，在这迁移过来以后，就勤劳耕作，这互帮互助，变成了这片土地的主人。 嗯， 随着这个村子的这个繁衍和壮大。这个就是说，这个尹把这个郑也是一大户，郑， 嗯， 呢就是跟尹郑是他们是表亲， 嗯， 再从这个别地儿把郑家引过来。 郑是什么？郑哪个郑 啊？就官耳刀那 郑。官耳刀那郑，哦， 对， 嗯， 这个把郑是尹郑，就是在这个尹家河村，他们是主要的，就是大户。 最开始是尹姓，后来有郑这个姓，就这两个姓是大姓。 对，尹郑是他们两家就是亲戚，国表亲呀，啊。 王书记，您家这个姓是后来什么时候慢慢过来的？ 我们过来就晚了，就过来就晚了， 嗯， 逐渐的就形成这个像俺们这刘黄刘姓刘的， 嗯， 姓庞的，姓黄的，就是一直这几个姓 就有好多，还有像您这姓王的哈， 哎，对， 过来这以后呢，逐渐的形成到最后这300多户人家这，哎， 嗯， 在这块呢，说的咱们这个就是跟河北交界这个那天就咱们这个这潮白河啊，就很窄很窄的一个，就这一渡口。 嗯嗯， 这个这渡口呢，那天个就是说在那个也战争年代。 这渡口有多少年历史了？ 这渡口600年了。 600年了。 对啊。 嚯。 嗯 嗯。然后咱们这个村里头就有经历了哪些变迁呢？我看这个还有老红军啊等等是吧？ 对对对啊，这老红军啊，村子里出现过这老红军啊。 嗯。 郑茂廷，他是咱村内的一民兵。 嗯。 为了村的安全呢，这个巡逻，在村里巡逻站岗。 嗯， 在站岗的当中啊，敌人进入村，进了村了以后呢，他为了保护村内老百姓，奋力与敌人抗争，最终被敌人的刺刀得给杀了，给捅杀了。 哎呦， 哎，死在自己的这个执勤的岗位上。 嗯， 现在呢，咱们这个副中心，咱们通州区的镇这个武装部。还有咱们西集镇的领导政府啊，挺关心这个的，这也算一个老干部。 嗯， 寻找这个烈士啊，这一个他是一烈士。 嗯， 寻找这个墓碑，在这墓碑上咱们政府呢又给进一步的给完善，给修了刻上这烈士墓。 嗯嗯， 哎，进行并且给重建了。 嗯嗯， 以这个呢，这将来咱们后期这个晚辈啊也好，是什么小辈也好，容易有一就是给造成一个就这一环境，就是将来有个参观学习的， 嗯， 这个气氛。 嗯嗯， 小孩让小孩别忘了本。 嗯 嗯， 这个接着来说咱们这儿的历史。 这解放以后啊，咱们就是农民，这分的这土地，这逐渐就过上好日子。 嗯。 但是这当中啊，咱们这个广大这群众啊，这没有文化，这亟待这解决。这1952年，尹家河村在这个咱们这哪天叫西集乡，这个党委政府的领导下，这进行这扫盲， 嗯， 扫文盲，办这个民校。当时那个这个通县教委派这个胡广业来我村指导工作， 嗯， 从52年到57年。这个从没有间断过。 嗯， 当时这个办校的情况啊，本村也就是有文化的教没文化的。 嗯， 有的呢在当时在一个叫就那地叫鲁仙观，这是中学，在鲁仙观上学的呢5、6年级的学生，回村这个教这个上岁数的这家庭妇女，中午2个小时，晚上2个小时。 嗯， 这个呢都是业余，没有报酬。 嗯， 夫妻14的互相的帮助，互相学习，这进行呢一共是5年那天扫盲。 嗯， 这个使这个村呢村民这个达到这初小程度，95%，就是达到95%的初小程度。 嗯， 这个1957年呢，这个郑桂勋，这我们村的这一扫盲老师， 嗯， 他这曾获得这个河北省那家河北省头了通县的挂着河北省、河北省通县专区特等劳动模范的荣誉称号。 扫盲老师、 哎、扫盲老师。 嗯， 1958年的2月，尹家河被评为全国扫盲、 嗯、 这个扫除文盲先进村。 嗯， 这个李文宝当时咱们西集叫二区的书记，胡广业这是教委这个委员，代表尹家河这个出席全国扫除文盲 嗯 这先进的单位的表彰会。在这个会上呢，得到了这个咱们那天是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同志接见。 嗯， 通过办民校扫盲，一大部分有文化的这个青年这个都输送到这个领导岗位还有工作岗位。 嗯， 现在这个还流传着这一首歌呢，这就说这咱念拼音这得特乐乐呵咯咯呵的这个、 哦、 哎，加油加油，这学习真光荣那点儿个。 那我知道呢，这个尹家河村的这个老书记，在这个在世的时候一直在写咱们尹家河村的村史，是吗？ 对。 哦，这个跟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情况呗。 这个老书记呢，这个比较这就是说，就有 郑书记是吧？ 郑书记， 是咱们这个尹家河村的这个大姓。 对，大姓。他呢比较就是说，原来过去吧念过这私塾啊，就比较在村里就算比较有文化的。 嗯。 这老支书脑子也灵活也好使。 嗯。 哎，他在世的时候，这个申请咱们这个党委啊，是政府。这个申请这个成立了，那天咱们是通州区第一个尹家河的村史馆。 嗯， 在这么些年，以这个老书记呢，这个一直用心，这个他很用心，这个记录着尹河这个村庄的这点点滴滴的连小事儿，这都写着，他自个儿有一本。 嗯， 这个呢。这个自个儿记着一本，这个就是说他活着的日记，他工作的日记，这也好，是这个村里头的这一些这大事小情，过去的一些事儿，这人比较用心，就全给记着。 嗯， 哎，这个从事这个呢，这个手稿呢，这个在他的儿子手里头，咱们呢就是说可以借阅，但是他不给，哎。他不给咱们。 嗯，这个里头记了些什么东西呢？什么内容呢？ 记着这个尹家河的，这就从过去到现在的一些历史、 嗯、 大事小情，他记着。 嗯， 这个尤其就是摘个，到时候看的，我看的时候呢，记了几个重点。 嗯， 你看第一个，西吉地区第一个党支部，这在尹家河。那今儿个这个尹家河这个地理位置。就比较特殊，后边还要介绍咱们县政府县委的这个成立的。他这个呢上边记录的这高交会，那天我们尹家河村的高交会，那是在这个河北，就是这北三县啊， 嗯， 还有到远到蓟县唐山，在北京这边通县，这是很有名的。俺、 嗯、 们、啊、村的高跷分文跷和武跷， 嗯， 哎，后边那大奏会。这花卉，这都咱们村这都是有名的。 嗯， 后边呢，就说他这个建的，就是改革开放啊，就西吉也是第一个。 嗯， 这老书记争取的项目，这个第一个温室大棚也是建在这个我们尹家河了。 哦， 哎，带领大伙呢，今儿个就是发家致富吧。 嗯， 哎，这个 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历史呢？ 历史呢，这个我看他这段历史就是老书记记着的。 嗯， 这个1946年7月，这在这个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国民党制造了震惊诸外的这个安平事件。 嗯， 借此向解放区发动了这个全面的进攻。 就是对于尹家河之前的这个历史也是有所记录的哈。 对，也有所记录的。 嗯， 哎。之后呢，这个通县、平谷和三河等大部分地区被国民党军占领。 嗯， 在敌情这个那天敌情紧张的时候，本村的那老船工，这个就是说，就这个潮白河，就来回的就摆渡这个咱们这县委啊、县政府的区队、区委的这个重要领导，在这就来回摆渡，这过这个就是过这河。 嗯。 转移呢，先后说转移呢，咱们这个那叫转移的，把这个老干部啊转移到平谷和蓟县地区，蓟就是河北呢，就山蓟这天津的蓟县， 嗯， 这都是跟平谷连接的，这个就在这块有力的这保存了这个革命的有生力量。 嗯， 运河之上， 运河之上， 融汇八方。传承古今，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以及 FM 107.7通州广播电台同步并机直播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黄燕。每周三四五我们都会为大家并机直播奉献精彩的节目。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通州区西集镇尹家河的书记王学森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带我们了解京东第一村关600年的发展史。我们也开通了视频的直播，听听 FM 在城市广播运河之上节目的聊天室里头右上角有一个摄像机的图标，朋友们点进去就能看到我们现场的嘉宾了。同时呢，也请大家来分享一个话题，您去过通州的哪些村史馆，或者对通州的哪些村您比较了解呢？红果说北京电视台有一个美丽乡村行的栏目哈，是这个介绍这个，还说嘉宾看着有点像相声演员李嘉存老师啊。王书记，有人说您吗？那么对于您这个村呢，这个通州的这个尹家河村是京东第一村哈。那么刚才说了有这个600年的历史，这条河呢是因为最早有姓尹的人家迁居到这儿，所以叫尹家河。所以实际上这个您刚才说了尹家河渡口的历史也是有600年了，有一条渡口是吧？ 对对。 嗯，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渡口。 嗯，这个尹氏啊和郑这个自从建村以来， 嗯， 这尹家河村这个就有了，那天就有了这渡口。 嗯， 这渡口呢那天还是一个就是很窄很窄的，就跟那小溪是小河流。 嗯， 这在小河流时候啊，那天有一座这个小石桥，一直呢这小石桥用到近代。这个后来啊，因为这水灾，这个就比较频繁了，石桥被大水这就给淹没了，这个淤积河底。这个桥呢，这个经过咱们老书记还有我现在以后就是说找，已经把这小石桥的具体位置给找着了，但是咱们有的从技术手段咱们处理不了，它一弯这水就出来了，咱们总处理不了。这已经这桥还是一完整的桥呢。 嗯， 这石头 遗址还在是吧？ 对，它就是淤积，常年淤积就河底了。 哦，桥哦，在河底了，这桥。 对， 嗯， 这个现在呢咱们这河啊被经过雨水冲刷，经过年年啊， 嗯， 哪天咱们这个也做不到那个雨季，但大水啊从密云水这边发过来以后，得经过这个多少年的雨水冲刷，现在呢由这个原来天有几十米这个渡口，现在已经到200多米了，原来年年探破往里探进去了。 但这个河道现在很宽了，200多米了 、嗯，原来像我们这尹家河村到河北那边也有地，现在探的没多少了，全探进去了。 嗯， 把那坡子， 嗯， 这个渡口啊，原来这小桥啊，原来就是一，就是说过去咱就是说，就是一地主为了自己出行方便， 嗯， 建造的这个小石桥。 嗯， 后来在战争这个年代啊，就是为了这起到一定作用。这个后期这咱们就是原来就是十几米，最后到几十米宽的时候，这个100多米那天就解放战争年代了，就到120米了，那天就石桥就起不到作用了。 嗯， 就来回就得换摆渡了。 嗯， 这村民呢尹宝明，我们村的这人是为了方便两岸的村民出行，这个他继承了他祖上流传的遗留下来的这渡口行为，这个， 嗯， 这个进行摆渡，就是说弄船，那天是木船来回摆渡呢，这个给两岸的人这造成的那天就是出行啊比较方便。到现在咱们这200多米了，200多米呢形成这个也是这河北和咱北京的也是一个重要的，也是一个重要通道。 嗯， 这个逢年过节啊，这大事小情呢，过河的摆渡人，这也不少。 嗯， 对，过河。嗯， 我听说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这个渡口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是吧？ 对，对，后边呢还有这个介绍这个呢，咱们这个解放北京就1945年秋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这个咱们解放北京就是咱们东北的野战军过来以后，这个从我们这个尹家河渡口过去的。过去以后呢，这个大摆渡就是那天虽然说这大摆渡啊，那天几十个那天找船，因为到部队就那天很快了，就是说 大船就来回摆渡，就摆人、 嗯、 昼夜不停。随后还建了一个浮桥呢，这个浮桥找不着了，就是往河里啊砸木桩，哪家过人走这浮桥，这冲垮了，找不着了。可是找那木桩有的还在， 嗯， 得送到部队，这给部队来回来去运送这个，就是这哪家大船，这个一共有近万人呢，就是从引河这儿，就从我们引家河这过，为了解放北平， 嗯， 这个46年7月呢。啊，这不是了，这个 来接着给我们介绍。 嗯啊、 当时是刚才说了，是在这个、 嗯、 在抗日战争之后解放北京的时候， 嗯、 它这个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是吧？ 对对， 嗯。那现在呢？现在这个渡口还在用吗？ 还在用，这个现在咱们还用啊。咱们12年。7月以后啊， 嗯， 这个咱们北京地区遭那个百年不遇的那特大暴雨， 对，721那场暴雨嘛， 对，很多木船啊，全都给淹没了， 嗯， 这个淹都河底了，就掩埋了，那就弄上来也起不到作用了， 嗯， 这个有冲跑了的，现在呢，咱水面到这两岸呢，这个就给咱两岸造成了出行就是很不便了。这个就是要过再过呢，就是那场雨以后要过河啊，就得绕几十公里， 嗯， 就是来回来去绕，出行就很不方便了。 那现在怎么办呢？ 这个就是咱721那大水以后，这个咱们那个恢复摆渡呢，再坐的船呢，这坐的船啊，就是说个人坐啊也好，他们弄的就是民间组织的，再坐就是铁船了。 哦， 铁制的了。 嗯， 铁制的呢，它两条船。焊在一起，焊一起呢，不但能摆渡行人，有咱们小型的、轻型的这普通汽车，这个 都可以搁在船上， 都可以摆渡过来了。 嗯， 有的就是没不拉货的小货车，也可以就是摆过来。 嗯， 这样呢，就出行就比较方便了。有的那个咱们现在这摆渡啊， 嗯， 都会这个，大家在摆渡的时候啊，都会和有的那老船夫，都岁数都比较大了，聊几句，就跟一这两岸两边的村 嗯， 都比较熟悉， 嗯， 有的就是联姻的亲戚，这就是跟一家人一样。 哎，那现在还在用吗？这个摆渡？ 摆渡咱们由这个疫情期间， 嗯， 就整个就封闭了。 嗯、其实除了摆渡，咱们村是有大路通的，是吧？摆渡只是一条，就是一种出行的方式。咱们村是有通往北京是有公路的，是吧？ 通北，咱们往北京市是有公路的。 哦， 这河北呢，主要就是靠这个，就靠咱们这船， 嗯， 摆渡， 嗯，好。那么尹家河村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历史呢？一会儿我们请这个王学森王书记再跟大家接着聊。运河之上，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在这也给您预告一下，明天我们节目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从北京2008年夏季奥运会到2022年冬奥会，从我和你到申办冬奥时期的踏雪寻梦，再到冬奥有我，一首首优秀的奥运歌曲得到了社会的传唱与认可。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会领导下的奥运之家合唱团积极参与了众多奥运歌曲的演唱公益活动，同时加入了一起向未来奥运歌曲的传唱活动。明天的运河之上，带您一起感受奥运之家合唱团的奥运情怀。 年底会议突破时空距离，无人数限制的智能场地在这里，好产品融合文字、语音、画面等形式，提升营销推广效能的方法在这里， 功能丰富双向互动，互联网时代的最新社交方式在这里。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依托广播专业技术优势，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为企业在线直播等提供场地技术支持，安全服务保障一站式解决方案。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选择都方，选择健康，专注环保，就选德国都方漆。 这一年，我们实现了曾经的梦想，却发现梦想之后是新的起点。这一年，我们抵达了曾经的远方，却发现远方之后是星辰大海。来路还在脚下，未来已在眼前。大 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跨年融媒体特别行动冰雪逐梦，一起向未来。 以上为广告时间。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城市副中心，文化新地标。 北京城市副中心所处的通州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脉络，文化地标之一平津战役指挥部旧址，在通州区宋庄镇宋庄村中街西北侧并列着两座四合院，这里就是赫赫有名的平津战役指挥部旧址，现为通州区文物保护单位。院外两个大门之间立有两块白色的标志碑，匾额上写着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院落内30多间房屋相间，灰色的筒子瓦，青色的地砖与青草，仿佛勾勒出一幅历史图画。据通州文物志记载，平津战役指挥部旧址曾是一处地主庭院，建于民国初期。辽沈战役后，东北野战军入山海关，发起平津战役。1949年1月2号，平津战役指挥部设在这座院子中。当年强攻天津，围击新保安，解放张家口等几场重要战斗都是在这儿运筹指挥，和平解放北平城的谈判代表也是从这里派出。罗荣桓、聂荣臻、刘亚楼等在这里一面与傅作义谈判，一面指挥战役。这座院子也记录了革命先烈们为今天的中国曾做出的贡献。平津战役历时64天，创造了历史的奇迹。小小的宋庄村就是指挥这场大决战的心脏。北京和平解放以后，这里还曾作为乡、公社、镇等当地机关驻地。大运河在这里发端，副中心在这里建设。 FM 107.3副中心之声，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 大家好，我是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范迪安，欢迎收听《运河之上》。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由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制作的运河之上，我是主持人黄燕。运河之上节目每天早8点到9点播出，今天和大家聊聊京东第一村西集镇的尹家河。节目同时在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并机直播。尹家河村位于通州区的最东端，有着京东第一村的称号。它的起源呢，是在元末明初，历经了600多年。村史馆里有一些什么样的展览，发生过什么样的故事， 那么今天我们就带您走进京东第一村尹家河，了解600年的发展史。邀请到直播间做客的嘉宾是通州区西集镇尹家河的书记王学森，王书记。我们今天也开通了视频的直播，在听听 FM 的首页，您找到城市广播运河之上节目的聊天室，点进去，右上角有一个摄像机的图标，朋友们就能够看到我们现场的嘉宾了。这个王书记今天呢也是一早哈、从这个尹家河村赶过来参与我们的直播，同时呢也请大家在直播间分享一个话题，就是我去过通州的哪些村史馆，或者是您对通州的哪些村会比较了解呢？红果说了，通州啊去的少，老听咱们节目说的通州，宋庄的画家村，还有张家湾，还有这个火线，还有潮白河，哎，确实是。那么我看一下啊，还有就是0800FG 说，以前去通县啊都是去办事儿，那会儿还叫通县哈，那个时候交通不方便，一去就是一天，只能是小孩打醋直来直去了。王书记是有这个话吧？ 对 啊。然后 7758SN 说了，通州是我老公的老家，他经常去，我不常去，但是也会去看一看。3885NG 说了，主持人嘉宾好，大家上午好，嘉宾朴实无华的讲解尹家河的发展历史，了解了村里天翻地覆的变化，换来第一村的美誉，为一代代付出的人们点赞。那么刚才呢，这个咱们的王书记啊，给咱们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尹家河村的这个历史哈、那么现在呢，尹家河村是有一个村史馆是吧？ 对， 这村史馆是什么时候建的呢？ 这个村史馆呢，是咱们2018年， 嗯， 2013年八月。这个出这个竣工投入使用的， 嗯， 而且这陈列馆呢，这乡村这陈列室啊，是咱们这个通州区第一个陈列室。 哦，通州的第一个村里头的陈列室是吧？哦，那您这还是挺有历史的。 对， 嗯，村里头就是陈列馆里头，现在是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展品呢？ 这个陈列室， 嗯， 这个。 我看是按主题和年代陈列，反映了各个时期的一些乡村的历史、民俗文化和农耕文明的这个展品是吧？ 对对对，是。 嗯、 收集了这个里头还收集了这个从这个清朝至今的，就有很多就有意义的这一些物品。 从清朝至今呢？ 对、 有些什么呢？您跟我们说说。 这个有那个那最古老的那个脱粒机。 哦。 这还有那位做那个咱们吃那个小孩吃那棉花糖那个、做那个的， 那都不是清朝的，那清朝那会儿 还有这个啊，老舅的座钟， 嗯， 这个毛主席的那个画像， 嗯， 这个改革开放的大生产的繁荣的那个现代的工业， 嗯， 这个别的呢，您有的那这下边说呢，有那个这个斗， 嗯， 还有那个笙， 嗯。 这用来都是用那个成米的， 嗯， 这个就比较有历史了， 嗯， 有一张那个蓝格的那个，这纸啊都是搁的都透亮， 嗯， 这是40多年前啊，就是那点生产队记功的记账的工分的、那个， 记工分的， 这上边那上边庆祝着呢写的， 哦， 68年，这郑家有这个劳动力有四个小孩， 嗯， 这个一年。一共分了26.5块， 嗯， 这生动的，这多生动，这个正记录那天那个年代， 嗯， 这个这收入水平， 嗯， 四个孩子，这一家两个劳动力，那天一年收入这点钱， 嗯，就是当年的这个收入水平哈。 还有一个呢，咱们这一张是1914年。那就是颁布的那个工商的那营业执照， 这是算是最古老的一件展品了吧？ 最近呢，已有这个，这就得20年了。 嗯， 这个村民那是在我们村的尹锡清，那就是捐赠的、 嗯。那这些展品是怎么收集来的呢？ 这些展品啊，都是有的是咱们，就是说咱们那天个老书记啊，这个经过这个就是宣传，在村里宣传，这个成立这个村史馆。这个就是老村里的老百姓很多都是自发自愿的，很多给送， 嗯， 给送过来的， 都给送了些什么呀？ 对，咱们送过来这个一些这个，还有过去咱一些那纺车子，就是纺线那纺车， 嗯， 还有那个 就卖冰棍的那背着那箱子下村卖的那卖那 里头还都有那个棉被盖着， 对对对， 防止它化了、 啊。这个就跟还有那一些那个最早的那个什么，那个那叫什么呀？那叫就上那个炖底儿，就是说粮食一圈一圈的那个， 嗯、 说晚上做那个。晚上就碗里放粮食，一声那炖那梯子， 嗯嗯， 那捂的那还有过去那个那小母，就是养的家家养的牲口那小二五的那，还有犁地那生那喝子，那都不少年了，那都 嗯 存的那这块存的都不少。 嗯，我听说还有粮票，还有一些墨是吧？ 对，粮票，嗯 嗯，这个村史馆是平时是开放的吗？ 开放的， 嗯， 这村史馆是开放的。 嗯， 这个都是，而且都是免费的，开放对外开放。就是说现在这个开放以后呢，这个就一共从咱们记录的，一共就接待这个2000什么人次了。有人那天老书记的接待的呢比较多，这个老书记就是说各面叫咱们有小学校啊，还有一些个社会团体啊，这个来这个都是参观。 嗯。我听说村史馆现在要升级改造是吗？ 对，要升级改造。这个升级改造呢，咱们这块啊是这个由原来的这个面积啊，这个实在是不够用了。原来100多平米，咱们现在呢已经建成了，就是240什么平米， 嗯， 已经建成了。在这块呢改造呢，这个宽敞明亮，咱们已经设计团队也都进来了，就是尤其这次摆放以后要留住这个咱们这个过去的生活呀，这什么呀，留住点乡愁啊，这通俗民情的这个， 嗯， 这个又增加了一些这个物件，又增加找了点老百姓又捐赠点， 嗯， 哎，有的有点这个找点那个解放战前的解放前的那个相关资料。 对，我听说是增加了一系列反映你家河村历史和特色的一些珍贵的资料，有哪方面的资料呢？ 这个呢，有这个就是解放北京的战役的，就是说从那边从渡口过河的， 嗯、 这个呢。 尹家河村当时是解放军进入北平的重要的 一个 要塞通道是吧？ 对啊、 嗯。哦。 还有就是咱们这个渡口的， 嗯， 增加渡口的，还有这个增加这个。乡村振兴的这个还要增加这个改革，就是从改革开放以后，就是说那天您刚才瞧听那个挣20多块钱、 嗯、 一直到咱们现在改革开放以后村里的一些变化， 嗯， 再加上这个咱们村现在村里的老百姓天天餐桌上的一些什么变化，过去吃什么现在吃什么， 嗯， 哎，现在就是这增加这主要这块，最主要的一块呢，就是增加这个主要考虑啊，就是跟咱们政府沟通呢，就是咱们原来最早成立通县， 嗯， 通县呢，县委县政府成立的时候，第一届县委县政府成立，这个那天是在引河，就在我们村成立的， 嗯、 我想把这块呢融进去，作为将来一个小学生也好，是社会团体也好，作为红色叫党建引领。现在这个党建引领红色教育把这块融进去做一大板块。 哦、 哎、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另外我也了解到说这个西吉地区最早的党支部也是在咱们这儿成立。 对， 是 也是在咱们这儿成立的。 啊、哦、这是什么时候？ 这是 1946年 吧。 45年是吧？ 46年左右，哎呀、 哦、 这块成立的。 嗯。 他跟着那个县委，就县委县政府成立。那这第一届在这儿成立以后，哎，就是日本那天日本投降了， 嗯， 哎，就是成立这个那天，就是北三县啊，那天属于就河北省，就是说这通县这是怎么着的？这北三县，哎，就是说这把那边北三县撤了，单独设通县，哎，这块的历史在引河成立的， 嗯， 把这块的着重我想弄。 好， 运河之上， 运河之上， 书写一条河流与一座城的历史。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 FM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以及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并机直播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黄燕。每周三四五我们都会为大家奉献精彩的节目并机直播。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通州区西集镇尹家河的书记王学森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带我们走进尹家河这个京东第一村，了解这里六百年的发展历史。我们也开通了视频的直播，在听听 FM 的首页您寻找到城市广播运河之上节目的聊天室，点进去右上角有一个摄像机的图标，您就能够看到我们现场的嘉宾了。同时呢，我们也请大家来分享一个话题，您去过通州的哪些村史馆，或者您对通州的哪些村比较了解呢？栾飞凤舞说这个宋庄的画家村特别漂亮，而且艺术氛围特别浓，有各种美食和艺术馆，很值得一去。然后说这个您刚才说，就是这个咱们王书记说到免费村史馆参观，说很诱人，有时间的话真想去看一看哈。这个修元 TYG 说也是这个问候一下这个书记您哈。 Pro 三月说了，哎呀，刚才听了书记说六七十年代那会儿大家的生活都是挺不容易的呀。然后修元还说，说我就是西集人啊，离尹家河不远，就咱就是西集镇尹家河村哈。您看这个这么近的老乡来了。红果说，说到西集想起来前几年去西集买过鞭炮，还赶过大集。 对对对， 西集的大集是不是很有名？ 对，西集大集 啊、不过现在不能放鞭炮了哈。五四三四 JP 说了，刚才书记您说的这个屯粮用的那个席鞭的材料叫穴子是吧？ 对对，穴子。 还给我草字头一个那个穴子下面，然后给我注了音，是学习的学哈。哦，真棒。那么这个书记说了这么多，跟我们来讲一讲现在咱们尹家河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因为有着六百年历史的尹家河村也一直是在改善村民的居住环境，然后提高大家的这个生活品质方面做了很多的努力哈。来、 这个、 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以后呢，咱们村呢就是依托这个百年渡口，这个还有咱们这红色文化为基础，打造这个红色教育基地，这个红色的这文化推广，以这个呢大这个为前提，发展这个生态旅游，加大这个环境的这个治理，推进咱们这个美丽乡村的建设，进一步呢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这根据咱们这个中央啊提出的这个乡村振兴，口号。这个我们呢就是村啊，就是我们村的两委班子成员，这组织呢就是说村里头的一些这个有能力的有本事的这一块呢，这共同的议事，就是将来根据这个这市区的统一规划，这个怎么去制定，就是符合于这个我们村的这个特色，靠河，这个离咱们这个北京这边又远，这个别的呢又这个以生态这块呢逐步考虑这个生态这个休闲呀，以这块又靠河吃河呗，以这个根据这独特的这个地理位置，发展我们村，这个利用这个优越的地理环境，这个水美，这环境美了，自然这个咱们做这个生态休闲，自然就有人来了。 咱们这生态休闲有些什么规划吗？ 有，离沿河，我们呢就是自己做一部分，就是自己村里头争取政府做了一部分，就是土地，就是在我们就是在咱们村委会的闲置这个拿回来的一部分土地，将来再靠着河边啊做一些这个休闲的。这房车基地呀、但是它这不是永久建筑，临时的，坐一车房车基地呀、还有一些这个停车场啊，这个将来咱们这个河套里头，跟咱们这个这河套管理，它那不属于咱们，跟他沟通怎么去共同开发呀、利用这个使老百姓怎么来了，外边来人怎么休闲，这个别的呢配套的呢，像我们这儿这个咱们这个我们西集。先说西集这个，我们大的有西集家宴，这个品牌做的家宴，就是您到农村啊，这吃点这个 大锅炖点豆腐呀，大锅炖点公鸡，这个蒸个肉，炖个肘子，这个我们西吉家宴这品牌，这已经形成一个品牌了。这个，哎，这个在各村呢，乡村旅游这块呢，一定就是说逐渐的要推广了。 嗯， 您还有我们西吉这特色，这个这吃的这个小这玉米饼、菜团子，还有过去那大馅糊饼啊， 嗯， 这个。这块呢，就是说这以这个西吉这个我们家宴， 嗯， 这个做这个旅游，沿着河边， 嗯， 哎，还有这个您像这个河边这个采摘呀、啊，我们自己有做寸会还有点地，明儿将来就是马上就是形成产业建大棚。这河边这边呢有鱼坑， 嗯， 有这有自己的鱼坑， 鱼坑可以 钓 鱼、 这个、 啊， 还有野钓，潮白河钓去 啊。 这个我们潮白河，您要是过去再过几天、这冰面一冻冰， 嗯， 您去晚了就是都没有地方了，就那冰面上全是一个一个小帐篷，大伙儿现在钓鱼的那科技也发达了， 啊、 一小电视， 嗯。 哎呦，那瞅着那休闲的小帐篷里头，这钓着鱼，看着小电视，旁边这支着一小火锅涮羊肉呢。 嚯！ 这就这休闲旅游，这就瞅着，哎，就是我这块呢，怎么发展，让大伙吃好玩好了，吃好了、喝好了， 嗯， 哎，怎么达到这个这效果，给大伙做好服务， 把这旅游搞好了， 哎、 咱们这个、 哎、 这边的这个经济也就发展起来了。 对、 啊， 宣传这个力度，这个就大点儿，给大伙造成，首先得给大伙造成一个好的环境 啊、 哦，哎。 然后刚才您说了，还有就是，就大棚的现在是蔬菜和水果的采摘，是吧？ 对，这个欢迎大伙儿，再有这么十天八天，我们村的草莓就下来了，我们村的奶油草莓，那口感是相当好。 这个王书记赶紧趁机做个广告哈。 哎 小奥同学说了，多听听这儿的故事，收获挺多的。这个草球野争春说了，通州大运河的起点呀。是吧？ 对， 您这边 大运河的起点，嗯、我们是就总我们这是京东最东边一个村了。 嗯， 再一个呢，它又是属于两河之间，运河和潮白河之间。 嗯、 将来就我们西吉定位的好像就是绿色生态休闲小镇， 嗯、 大伙来就是品尝啊、住宿啊、吃啊、和玩啊，就大伙休闲一体。 太棒了， 欢迎大伙到大家到我们西吉 好，然后再去这个村史馆来看一看、 对，到我们村史馆 好、 嗯、 特别感谢 接待大家 好、特别感谢王书记的盛情邀请、有机会我们一定去走一走看一看、这个也是享受生活哈、然后 TYG 说了，我们西吉镇这个儒林村有刘少棠的故居，有大樱桃、核桃、苹果、草莓。大运河从西吉镇通过，西吉的民宿大美西吉欢迎朋友们来参观。这是我们的听众朋友、 啊、对对对、我们西吉有家宴，西吉家宴 好谢谢王书记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 抚今追昔，可晓前贤之掌故，知识查经，虚实后辈之崛起。乡村文明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主体，村史是文化之根，乡愁之魂，而村史馆则让人们故土留根，文脉传承，留存那一抹乡愁，展现淳朴的乡土文化和民俗风情，成为新一代村民的精神原乡。再一次感谢王书记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好了，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和 FM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并机直播的节目。本期节目由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制作，每天早八点首播，晚八点重播。您也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运河之上节目的回放。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李瑶欣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稍后九点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明天运河之上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吧。 从北京2008年夏季奥运会到2022年冬奥会，从我和你到申办冬奥时期的踏雪寻梦，再到冬奥有我，一首首优秀的奥运歌曲得到了社会的传唱与认可。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会领导下的奥运之家合唱团积极参与了众多奥运歌曲的演唱公益活动，同时加入了一起向未来奥运歌曲的传唱活动。明天的运河之上带您一起感受奥运之家合唱团的奥运情怀。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